上课啊，这个各位同学，我的这个课，再过大概可能三四个礼拜吧，这个课就会结束了。然后我们再休息两三个礼拜，看我能不能逼新的一批助教生出讲义，然后再来再来开下一批的那个伤害论一条条导入的课。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课啊的重心比较放在认识本草，那这个伤害论的每一条条文我都讲得很大概，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抓在主证。那内在这个，那这一个条他讲的这个证啊，背后的病机病因啊，我其实几乎在这个课堂是没有花力气的，没有多花力气，就是大概带一下，反正抓到主证就可以用了嘛。所以并没有真正涉入这个怎么样去分析这个病机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我们要开始讲到分析病机的话，那当然会有很多历代医家的争论可以拿来谈，就是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有些人认为是那样，然后他们各自看到了什么啊？讲义，他们各自看到了什么？所以这样的这个，所以是这样的课。而有一份就拿一份吧，就这样。而我要跟各位同学说啊，我不是那种喜欢或者是会耍一些技巧把我的学生留在我身边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在教这个课，教同学这个课到现在，我相信我在教课的过程里面已经分享了蛮多的学习的方法跟读书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伤寒论的人大概是用哪些角度去切入这个主题的，那我都有跟同学分享。那这样子其实也意味着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同学听了这个课知道可以这样子学习这本书，那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在家读，然后慢慢随着自己生病的经验，或者每年的五运六气不同，那医术就自己在家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不是要威胁同学说你们不跟着我就不能学好伤寒论，就是绝无此事啊。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是教下去之后同学就自己研究就可以了。那讲的狂妄一点，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现在用伤寒啊用得很好的就是医学界很有名的大家，那他们也是在同一个脉络跟理论之下，借着临床面对病人的经验把自己的医术提升上来的。所以但是基础的理论其实就差不多是这么回事。那如果你是一个要走临床路线的人，那日子久了那个医术自然就会是你的。那也不是说今天一定要某某老师教出什么秘方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还需要什么那种像仙丹一样的秘方的话，那意味着你自己的医术没有，有的话自己随着经验的增长慢慢会长出那些所谓的秘方的啊。所以我就说之后啊，这个再开的课，如果同学呢觉得想要来付钱有人帮你整理一些资料比较轻松，就是我希望接下来的课如果有同学来只是为了自己读书，自己读有点懒有点闷有点寂寞，那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读书，然后这样子，然后或者有一个小书童帮你整理一套资料，就是我是书童头子，然后我其他助教就是书童的这个怎么样，头子下面叫什么，叫直蜡是吧，就是喽啰啊，就是然后帮你们把资料整理好拿给你，然后省你们自己去看书的时间，就是之后的课可能就是会整理比较多的资料给同学，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少翻几本书，然后把基本我们把一些书的内容都整理给你们，这样子有些就用讲的有些就用发资料的，让你一个礼拜的东西可以读，就是这样而已。就 所以你们只是花钱雇书童，就是这样。那读书的权利还是在大家手上的啊，所以不要把这种课想到很严重，好像说什么，好像说这个啊、没有来上就比别人少了什么，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学习方法我在这个课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剩下就是自己可以用功啊。但是话虽如此，上个礼拜的课跟这个礼拜的课跟下个礼拜的课跟下下礼拜的课，我其实有点担心旷课的同学。但这次同学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学会的那个活动，有些同学没有来，我就想说认识的同学帮我传一下话哦，就是他们最好录音档或什么赶快先听了再来，因为刚好这三堂课我在处理一些议题是采取一个比较交叉的方法，就是一个课上下来可能这个问题我会讲到一点，那个问题我会讲到一点，然后有几个主轴在讲这件事情，比如说用这种灰样药的几个手法，对不对？我可能会借着治喉咙痛这件事情再讲一次，然后呢借着讲到一点什么，然后呢有一个主轴是跟大家谈高血压是怎么医的，有一个主轴是跟大家谈糖尿病是怎么医的，那这都不是一个，我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在讲，而是以我们这个用阳药跟阴药的搭配的这个步，这个主轴这样慢慢讲下去，什么都会带到一点，带到一点。但是这个接下来这几个这两个礼拜两三礼拜课程是三四个主轴这样子交叉构成的。那如果说同学缺了一堂课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风险啊，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开的药都开始交到比较猛的药了，所以希望至少在这一段的课程里面，我觉得这最后的几堂课要让同学稍微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是尽量不要旷课会比较好一点的啊，但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上次呢，我在教用附子剂，上次教四逆汤白通汤嘛啊，在教附子剂的时候，我跟陈助教这个礼拜吃了几次了，三次的那个生附子煮的四逆汤啊，再确认一件，也算是确认到一件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一点讲的不好，我要是会做一个修正，就是生附子到底煮到什么程度最有效？我从前一直以为生附子是煮到吃起来有一点麻的感觉的时候最有效，我发现我错了，生附子要煮到完全不麻的时候，它才是最有效的。也就是说，啊，对，就是有可能煮过头。但是我的话就是一枚生附子切薄片啊，用清水洗差不多一个钟头，因为我现在切得很薄，所以洗一个钟头就好了。最近刀工有进步啊，所以削片机。对，然后呢，大概那个如果是我们一般插电的，就是传说俗话说的哑巴媳妇那种东西啊，它沸腾了之后，因为我们四逆汤其实是水不多嘛，它都三碗煮两碗嘛，对不对？那你就用三四碗刚好盖过那个电药壶的那个加热器那种程度啊，它开始沸腾之后，算差不多一个钟头以上。比如说你煮一个钟头就十分钟，那目前我们买的那种生附子就喝下去之后不会有那种舌头麻、嘴唇麻的感觉了。那我从前用附子哦，用白泡附子什么都常常煮到有点麻的汤，我跟你讲会喝到有点麻的感觉的是那个是治，我觉得是两个情况，一个是治少阴病，就是有身体的那个沉重痛，或者是治那个痛风，那个时候往往麻倒下哦效果还不错。可是你真的要拿生附子散你体内的阴寒之气的时候，我发现要煮到完全不麻没有毒性效果是比较好的，就并不是越猛越好。怎么说呢，像陈助教他是那种煮到完全不麻的那个生附的汤啊，喝下去以后会打冷战，然后就觉得身体很凉，就吃了以后身体凉，因为他身体里的寒气被逼出来。所以就是说陈助教他吃的话，他是那种吃下去以后，比如说第一次吃或者第二次吃，吃了以后晚上睡觉就不用开冷气了，因为它就是冷气啊，就它里面冷气都会逼出来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那我吃的话，就是吃了之后会肚子腰围忽然变粗两寸，然后后来一直放屁，就是它会把身体里面一些消化道的寒气，因为可能我跟陈述这样的寒气的所在不一样吧。但是那是不麻的，就煮到完全不会麻，就是滚一个多小时的，那这样子就是有这个驱散寒气的效果，那确确实实是有。可是如果煮到有点麻的时候，我跟陈述这样是比较有点麻的，结果就变成怎么样了？变成我们两个都失眠，就是睡不着，就是那个生附子没有煮干净，那个乌头碱啊，那个在那边刺激肉体，处在兴奋的状态，反而你的身体的力气拿去兴奋了，然后不驱寒气了，所以就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是煮生附子的话，目前为止如果是以保养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让身体麻比较好，我觉得麻也是一种负担啊，真正煮到完全不麻效果比较好，那这个是要先跟同学更正的。那就要煮足时间比较好一点，但滚一个小时以上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觉得麻，但是虽然如此，但是我那个喝药的装药的东西不沾到冷水，那些什么我们都有守得蛮严格的哦。就是那个吃养药的那种忌讳，像我发现这个青菜水果，我不说人家，我常常在说你要吃那种养药啊，就是有贵肉贵附子的药，你就不要给我吃青菜水果。就是有人问说，如果你怎么可以吃生菜水果？我说，如果你在吃我们那个什么基础班加的什么拉拉粉，那你不妨吃生菜水果，就是那种没差嘛，对不对？就是，但是如果你是要吃补药、补阳气的药，那你千万不要笨到吃生菜水果去抵消。那像生菜水果到底有哪些好处跟不好的点呢？那我最近就发现说，哦，原来不是我在讲，是西医也在讲。就是那个营养师他们讲出来的啊，就最近看到这些什么营养师写的东西，他就说其实啊，吃生菜水果是很会促进一个人肾衰竭的行为。因为呢，生菜水果生青菜水果里面含有比较多量的钾离子，那肉类是比较多的钠离子。他说人在排除有这么多量的水果进来的时候，人的身体啊要把这些钾离子平衡，所花费在肾脏的代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如果常吃素的话，肾会容易衰竭，就吃很多量的水果类的话，肾会很容易被累垮掉。然后他又说这一类的水果类的所谓碱性食品啊，和身体碱性的，他说那种所谓的碱性让身体变干净的食品啊，几乎都是会让体内产生比较多的碳酸根，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是请知道懂的人再告诉懂的人，不懂的人我也是不懂的人。他就说营养师就说这种碳酸根呢，会让你的身体要把毒素排出去的时候，它把毒素粘回来，所以以为要排毒的东西其实反而把毒粘住了。那这就是我们一般有说的那种生生冷冷啊会有的一些状况，就是这已经不是中医在讲，也不是我在讲，是连西医都在这样讲了。那所以就是不见得是这样子。我其实这话这些话本来不用再讲，因为中医基础班都已经谆谆告诫过了。只是我觉得放眼望去啊，班上都是中医基础班，比较很多都是中医基础班没有见到的陌生人，所以好像就只好再提一下这样子。那如果说再提一下的话，我们说很会解药的什么黄瓜。黄瓜还好啦，黄瓜没有那么严重。绿豆啊，绿豆皮啊，白萝卜啦，空心菜啦，但是你都千万不要碰啊。绿豆仁可以，绿豆黄可以，绿豆皮不可以啊。那这个黄瓜，我是觉得如果是炒熟的，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啦。那所以就，但是生黄瓜丝还是蛮厉害的。那黄瓜，我们这个什么破坏中药的、破坏补药的四大宝啊，把黄瓜除名，应该把什么放进来啊？就是现在剩下绿豆、带皮绿豆跟空心菜跟白萝卜，对不对？那让什么来顶黄瓜的缺？我就觉得，像我非常痛恨一种，就叫麦仔茶。就是我只要一吃到那个东西，我全身的那个太阳偏说的那个全身的水气的运作会完全停住。就是那个麦仔茶，就是麦小麦这个东西啊，是像面粉是性温的，可是呢，整颗麦做成的啤酒就很寒。 那麦仔茶更寒，也就是麦子这个东西是里面的淀粉质还算温和，是皮非常寒，所以 也不能吃全麦面包。 哦，这同学提到全麦面包，这又是一个非常震撼性的观点，那怎么办？全麦也不是皮啦，因为那个皮是米糠那个部分啦，那全麦只是糙米那种情况，那没有关系啦。那所以那种麦皮食品，就是啤酒啦、麦奶茶类的东西哦，那恐怕是不要碰比较好。那像我是很讨厌吃决明子茶的人，因为一吃就觉得补药都会破坏掉。那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人有那种感觉，就决明子才是比较偏寒，就是啊， 那 是 草决明吧？ 草决明啊，我没有吃过。哦，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呀，那种所谓的明目之药啊，我相当的少用。因为你要明目，就是要补肝肾是比较好的做法，用那种单位的那种，就是跟五脏的那个基，就是五脏的健康是眼睛好的根本嘛。啊，尤其以肝肾为主，所以要把肝肾调好比较要紧。就有毒要解毒啊，然后虚的要补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说单靠决明子，因为在这个使用中医药的这个人的范围里面，其实每隔一些日子会听到过一次什么决明子喝太多人瞎掉的那种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不很在意补泻的问题的话，一个能够处理到眼睛的药，并不是永远都对眼睛好的，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吃这个附子剂啊，这个的事情跟同学再稍微提一下。那么在我们谈，因为我们之后，我们现在要教少阴篇，教完少阴篇的话，我们的这个课就会差成两个主轴，一个是少阴篇会关系到扁桃腺发炎，所以扁桃腺发炎要怎么处理，那是一块区块。然后既然已经教了真武汤庄，教了黄连阿胶汤，教了，那就顺便把补药篇里面的肾气丸跟酸枣仁汤再教了。那肾气丸我在中医基础课虽然教过，但是那只是一个最方便简单的讲法。那肾气丸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那这个其他的做法就包括这个傅青主带头说的萤火归元法，然后到后来习炳会再改造，然后习炳会改造以后到后来火神派又怎么样，就是它有一个火神派的形成跟这个阳火派的那个看不到的关联，那这个会跟大家再做一个介绍。所以那等到肾气丸的加减法就是这样子一路讲下去，就是几个主题这样的穿插，那中间就会不时的插入关于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治疗的一些原则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再把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掺杂在这个课里面，所以接下来大概是这四个主轴在运作啊，所以这个课会稍微变得有点复杂啊，所以稍微说一下。那我们现在首先专心的来认识少阴病啊，好不好？先把少阴病认识一下，我们再讲麻黄附子四心汤。因为现在出现的新的药不多啊，《本草》就已经是老朋友了，现在都是排列组合的问题比较多了啊。那少阴本症，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看3/16条跟3/22条。3/16条在48页啊，他说尺寸距沉细者，少阴受命也。当5-6日发以期，脉贯肾落于肺，气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好，这里啊，同学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如果你一感冒，你的脉呢就变得比你平常的脉要更加的沉而细，这样就是少阴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分点，就是这一点就不要忘记，明白吗？就是感冒一开始自己搭个手就会知道，那当然搭别人比较难，对不对？谁知道他平常是什么脉，但是至少搭自己。所以我说到这个论点，我回家被我妈骂，我妈就骂我说什么自己跟自己比，那么那么多医生给人家打脉，他怎么办？然后 就说这个，就骂我说我讲的荒唐无稽之言。那其实我在想，我把别人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认知能力，但是把自己比较熟悉啦，就把自己比较好吧。那所以少阴是肾经，对不对？足少阴肾经跟手少阴心经，那这个肾是比较偏底下，比较偏里面的脏，所以当你的战场在那么里面的时候，你的脉就会好像钻到里面去，所以脉会又沉又细啊。就是那同学，这个到少阴病为止的那个五种不同的经的病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都还记得吧？当然老已经有一点中医经验，一定不会不晓得。但是太阳的是浮的，少阳是咸的，阳明的是红而实而滑的，然后太阴的是扁扁软软塌塌的啊，然后少阴是沉而细的，至少这样子都记得嘛，对不对？那厥阴的话呢，其实什么脉都不太要紧了啊，就是以大家的医术，大概也救不太回来了啊，所以就其实还是可以啦。就厥阴是又咸又快要把不到啊，就这样子。那他就说，因为人的足少阴肾经啊，从身体的前面，对不对？然后经过我们的喉咙这地方，然后呢，到最后呢是经过肺，然后到这个舌头后面那一带，所以他说会口燥舌干而渴。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说到太阳病的时候，有提到说桂枝汤症、麻黄汤症这种太阳病的时候，通常不会很渴。那少阴病会不会渴？我跟你讲会，而且那个渴呢，跟少阳的渴、跟阳明的渴不一样。阳明的渴是那种好像天气很热，一直这样灌冰水那种渴；少阳的渴是嘴巴堵，好像上火的渴。那少阴的渴是那种，好像少阴嘛，就其实少阴跟太阳有它类似的地方，就是少阴的肾的能力是要把人的水气带领到头顶以上再灌溉下来的，就是个无形的水循环带领全身的有形的水这样的运作。那到了少阴病的时候，是你的水不太会动哦，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有点好像心里头慌慌的，就是老是想喝一点水，老是想喝一点水，可是饮水量不见得会大，就是你会觉得动辄想去沾一下水那种感觉，这是少阴的渴。但是我们少阴通常也不拿渴当辩证点，只是少阴病是有可能发渴的，但是空空就不要把它当辩证点。相反的呢，因为少阴经是关系到人的扁桃腺最有关联的经，所以少阴病往往我们常常拿来辩证点的就是说，你啊一感冒马上扁桃腺发炎，那我们就知道少阴病是这样子。那这个那怎么样知道它是少阴病还是温病？因为温病也是感冒而发炎，对不对？那少阴病也是感冒而发炎，那太简单了嘛。如果你扁桃腺发炎痛得不得了，而你的脉是红而滑，那你就是温病嘛。如果你的扁桃腺发炎痛得不得了，你的脉是沉而细，就是少阴病。这个很简单的啊，所以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辩证点。那温病就叫温病一，少阴病就叫少阴病一。那温病的话，我那时候在教麻杏甘石汤的时候，有提出那个江左锦的那个代替麻杏甘石汤的那个银翘散加减，那个就是治温病的喉咙痛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1页的这个第22条，他说传少阴脉沉细而硕。哦，少阴的脉啊，虽然又沉又细，它也是一个寒症，可是跳得会比较快啊，它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就像我呢，就是跳脉搏跳得比较快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不运动，人虚嘛，人心脏越没力就必须越多跳几下来代偿一下嘛，所以啊，就身体气不够的时候脉一定会跳得比较快的。那这个他说手脚啊时觉时热，这手脚有的时候冰冷的要缩起来，有的时候会发烫。那这个东西我们姑且不用把它列入主症，这手脚时觉时热是我们通常不拿来辨别少阴病的东西。但是这东西会不会存在？会。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少阴病啊，会牵涉到肾阳虚跟心阴虚， 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心是手少阴心经，对不对？手少阴跟足肾足少阴，一个是心，一个是肾。所以如果它是心阴虚的手少阴病的时候，人是会发燥热的。那肾阳虚的足少阴病的时候呢，人是会发冷的。啊，所以时觉时热就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就是它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或者是病几天原来手脚冰冷的，等到变成心阴虚的时候啊，它就会啊手脚就发烫的，所以会有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知道手脚冷不冷是一个没什么用的辨证点，对不对？所以把它删掉。所以少阴病你会剩下的辨证点变成脉沉细，对不对？就算你扁桃腺痛，你要把一下脉是不是沉细，才就是少阴病。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咽中痛、小便难，哦，这两个都是很好的辨证，你就参考一下。扁桃腺烂掉是少阴病的特征，然后呢，小便难，一个人肾阳不够，这个人的小便气化就会出问题，或者是根本这个肾脏啊，把这个尿液放到膀胱的能力都会没有了，所以呢，这个人的小便会有困难。当然，同时也知道，在太阳篇里面有很多小便难的情况，对不对？那没有办法嘛，足太阳膀胱经跟手少跟足少阴肾经是表里嘛，所以他们一定会有很大幅度的这个症状上的重复啊，就是肾脏有问题尿不出来，膀胱有问题也尿不出来嘛，所以就是一个这个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讲到然后呢，他会要他说这个东西用附子细心啊，黄连黄芩汤，这个方子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少阴症病的时候，通常我们接下来会讲到麻黄附子细心汤，就是麻黄附子细心汤呢，它是一个少阴很标准的方式，把足少阴肾经上面的寒邪逼出来，然后用麻黄把它拔掉，这是一个基本结构。那在这个基本结构下，它用了这个黄连跟黄芩的意义呢，主要是在给喉咙消炎。所以这个复心芩连汤的方子哦，同学不用特别背，同学只需要之后我们学的麻黄附子细心汤把它记得，那需要加一点黄芩黄连就加一点就好。因为这个方我至少桂林古本这个方哦，因为这个方宋本没有，是只有桂林古本有的。这个复心芩连汤有点可怕，就是附子一枚，对不对？汤附子一枚差不多三两了，细心二两，黄芩二两，然后黄连四两，哎，那种很寒很寒。那我实际上在用的那个比例啊，复心芩连汤如果要有效的话，大概附子细心之外啊，黄芩加一点点，黄连加更少一点点，就蛮够了。我就说，如果这个麻黄附子细心汤，如果我用2到3克的话哦，我黄连黄芩通常是0.1啦、0.2啦，就是我很少开超过0.3。我想这是一个在台湾用这些方的一个保险吧，就是说，可能我这个地区的人比较体质寒一点吧，所以寒药的时候好像不需要用那么重这样子。相反的呢，热药要用的重一点，像附子不能叫热药，因为附子叫阳药，但是不叫热药。因为如果你用附子，像麻黄附子细心汤、什么真武汤，那个药会不会觉得热？不会热，它只是让你的身体动起来，里面的一些运作重新运作，但是不一定是热。加干姜的是热，加吴茱萸那个是热，但是附子肉桂是热，但是附子我很难把它归于热药，只能说是阳药。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复心芩连汤，你就记得说，我们一般用的话，就麻黄附子细心汤，后面会教的麻黄附子细心汤里面，微加一点黄芩黄连就可以了。那同学啊，你们我因为有些在中医基础班都讲过了，所以我现在重复也好像没什么意思。就是像少阴病的这个扁桃腺烂掉，对不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说法，你们觉得哪一个说法比较好呢？就是我呀，我常常说扁桃腺嘛是少阴病的一头嘛，那 当你的少阴经都被邪气攻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你的这个本来要靠少阴经供应它生命能的这个扁桃腺就这个会死掉？所以我一直把扁桃腺发炎烂掉当作是一种肉体的死亡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也有一派医家呢会说，这是因为少阴经受了寒邪，以至于它原本应该运行在少阴经里面的阳气被逼到了喉咙，以至于喉咙过热而烧坏。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合情合理啊？我就觉得反正是黑盒子，我知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一点消火药能够医好就算了。就是，但是如果那个少阴经受寒邪，以至于把所有的阳气都逼到了喉咙，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张仲景这个方黄连放四两，我也觉得合情合理，因为那样子就是实火。哦，我一直以为那是虚火，但这个东西，我不能说我说了算，就是我之后会带同学看一些这个仲景治喉咙痛的方子。那在那个方子里面啊，你会觉得你会发现说，比如说像复兴主那一派，他会觉得是火被寒气逼上来，以至于你要引火归元，要把这个火收回去。但是呢，如果你看的是张仲景治喉痹的方，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清热消炎的药是没有错，但它有一块地方是用什么桂枝跟半夏这种比较热的药去把那边炸开，就是把那个喉咙那一块有什么淤塞像炸隧道一样炸开，然后让那个喉咙恢复机能。对，如果用到这样子的思考，是不是就有可能是不是真正的热？如果是真，就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东西是因为热淤在这边，你要用顺势的导法把那个热散掉之类的，就是这个想法到底偏向哪一边啊？我想实际上临床有用的方法，我们大家学一学就好了。那黑盒子里面的部分，我们就停留在黑盒子里。但是这种比较各派一家都听起来都有道理，可是还没有摆平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下一段课要比较面临到的。同学会不会觉得听起来蛮痛苦的？不会，还是喜欢听这种？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中医的身体观真的是一个瞎子摸象，就是我们只能够用有形的肉体、有形的症状去看到一些片段，可是真正人的那个灵魂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现在已经没有人看得到了。所以我们都是在用一些片段可以观察的角度去摸索那个肉眼所不能观察的身体啊。所以有些同学是插班的，听不懂什么叫肉眼不能观察的身体，会不会听不懂？听可以吗？就是说人是有灵魂的，我们有些药是开在灵魂上面的啊，就是那个灵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只知道这个药可以有这个疗效。那所以呢，我们复兴秦连汤那个黄芩跟黄连到底要加多还是加少，我们就姑且存而不论。那同学，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我基本上讲就是你们喉咙扁桃腺只要一痛立刻吃麻黄附子细辛汤，那这样子的话很快就不痛了。你不要把它烂开了再来医，那这样好难医啊，那痛好几天。不是啊，就扁桃腺啊，扁桃腺一痛就吃啊，就把一下脉说有没有成气啊，就脉一变成气就赶快吃啊，就这样就好了。 那那个方子跟麻黄附子细辛汤差在一个麻黄，那个麻黄的作用是在哪？ 哦，麻黄附子细辛汤是一个很标准的，就是我待会会讲，就是附子补充阳气，细心把少阴经上的寒邪逼出来，然后麻黄把它从太阳发掉，就这样，就是三个药连在一起的。非常单纯而有效率。 那为什么这个方子不用麻黄？ 我不知道，像我的话就直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秦连了。我没有，我自己不太用复兴秦连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放麻黄。但是我倒是有这样，我这样说好了，我倒是觉得有附子有细辛啊，要治疗初期的少阴病就蛮有效的，反而是麻黄，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加也可以，就是不一定绝对要用到麻黄，我是有这种想法。 这个，然后呢，我们来看到那个真正的少阴篇啊，少阴篇的一开始，我们在下课以前把一些主要的症状跟同学介绍完。那个是205啊，谢谢谢谢。那这个少阴篇呢，再来说一个少阴篇的主少阴病的主症，但少阴之为病，脉为细，淡欲寐也。啊，这个就是真正在临床上面我们鉴别少阴病啊最常用的了，就是我们在教伤寒论的时候，我一直都是采取区块论。我说太阳区块是什么，对不对？就人的太阳经所掌管的、所呼应的人的营气跟胃气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我又会说人的阳明经，它呼应的是人的肌肉的这个产热功能等等等等。那少阳经呢，关系到人的淋巴系统以及传说中的末网系统，也就是包含了人的灵魂的模子这件事情等等等等。那太阴脾经是包含了人的消化机能，对不对？那少阴经它所涵盖的是人的什么东西啊？那少阴经它除了包含我们说的心脏跟肾脏的机能之外，在无形的人体呢，它关系到人的灵魂的一个力量，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少阴病的时候呢，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会变弱。这个我们说太阳是寒水之气，对不对？怎么厥阴是风木之气，阳明是燥金之气，然后这个少阳是相火之气，相火就是比较是上火那种燃烧的火。那这个太阴是湿土之气，那少阴是什么呀？少阴在我们中国人，他这个少阴的金的气叫做军火。那军火跟相火呢，如果但它有很多分法，但是我会觉得军火跟相火，它就是相火是热，军火是光。所以如何把相火啊，就是热的上火的火，把它转成这个军火，这是一个以后的那什么凝火归元的法门在谈到这些的问题。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少阴病很关系到人的心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心里面的光的部分，就是你的灵魂的那个感知力表现力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啊，在感冒的时候往往败在少阴病上面。为什么？因为当我得少阴病的时候，我会没有能力发现自己是少阴病。就看别人得少阴病很容易，自己得少阴病马上就变笨了。就是说得少阴病的时候人很笨，就会觉得说哎呀，今天怎么这样子，好像是没睡饱，就是今天怎么那么累，然后每天都在累，然后累了三天四天才知道自己在发烧。因为你的感知力没有好到能发现自己在发烧。就是我如果要用发烧来分的话，发烧而出大汗的那是阳明，自己觉得好热的是阳明，然后呢发烧一阵一阵的是少阳，对不对？那发烧而还觉得怕风怕冷的是太阳，是不是？那太阴脾经的话，发烧就是不特别着重在发烧上，它因为你也知道，感冒转到太阴病的时候，那个拉肚子，其实我们都没有在意这人有没有发烧了，对，有烧没烧不太在意。那少阴病的发烧就是这个人本人不知道自己在发烧，少阴病的特征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比如说，我在比如说有一次在我教的那个庄子的班上，就小孩子那个班，有个小朋友在感冒。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烧？那他家长当然量得出来，那小孩子有在烧。可是那小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哎。哦，少阴病，就是这样的，就是温度计告诉你在发烧，你才知道你在发烧的时候，那就是少阴病。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少阴病的那个身体感很钝，很钝。所以这个同学要知道一下。但至于这个淡欲寐，就是当一个人处在少阴病的时候啊，这个心藏神而肾藏志，对不对？你的这个神感知力表现里面，你的志气都会变弱。所以当你得少阴病的时候啊，你会 不太想面对你的生活，不太想面对你的现实，会想逃避，所以不一定是真的睡着，但是你会觉得躲回家逃到床上是我很好的归宿。所以就是淡欲寐，就是不是说你不是淡眠睡，他不一定睡着，但这个人就不想下床，只想躺。所以我们在见别人在少阴病的时候呢，我们的问诊就会说啊，现在假设现在你面前有一张床，你想不想扑上去啊？啊，这样的，他说啊，好想啊，就是哦，通常就是少阴病。所以你知道，重疾派的医生发明的问诊方法，但听起来就古里古怪了，就是感觉上是这跟生什么病有关系吗？但真的有，就是脉压又沉细，然后又怎么样，然后见床就想吐，然后发烧都不知道自己在发烧，那就是少阴病。那这样一整套的啊，同学要认识这个少阴，它关系到身体的什么能量啊，什么区块。那接下来这个第二条呢啊，他就说，我在想说，哦，没，就是麻黄骨髓经汤是21条的，就是有7条我跳掉，没关系啦。那因为少阴病它很多条我跳掉，是因为少阴病有很多状况，说如果这个少阴病的病人怎样怎样就会死，所以有很多很多会死的状态。那为什么厥阴病哦会死的条文反而比少阴病少呢？因为还没病到厥阴就死光了。啊，所以大家都听到厥阴的，那都很厉害。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只讲是要怎么治病，至于怎么样是会死的哦，那个是下一期的课再来慢慢说的。因为那种就是中医的内科学，就是为什么这些症状可以证明这个人活不下去，就是你要开始学什么断人之生死这种本领。那我们现在不要来，我们现在有药就吃掉了，人的生死先不要管它。不是乱讲，乱讲很奇怪，这个逻辑非常恶劣。就是我们现在的一般人也不太会死在感冒上啊，对不对？就还好了。那这个他又说，少阴病第二条啊，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其实这地方很有一点奇怪啊，就是或许会有点恶心。我只能说我得少阴病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在少阴病觉得想吐过，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状况是不是某些人会有，就是可能胃寒吧，就是身体怕里面有寒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想吐，或者他是讲一个综合性的条文。因为像无茱萸汤症在张仲景的书也归类在少阴病，那无茱萸汤就是一个会想吐，就是吃了东西就要吐的病啊。那但心烦但欲寐，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有热才会烦，对不对？那一般来讲爱困就不烦啦，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同时说我好困，然后同时跟你讲我好烦？有，对不对？这是一个本来我们平常好困跟好烦是不一起出现的，但是少阴病是有可能一起出现的。我觉得我在得少阴病的时候，真的是又好困又好烦，那会有这样的心情啊。那至于说，当然我们一般说有些人又好烦又好困，就是他烦的睡不着觉，然后终于越来越累，然后就觉得又好困又好烦，但是以烦为主，困是副产品的啊，那个不一样。那自五六日自立而咳者，属少阴也。就是这样子的症状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变成拉肚子又口渴，这样子还是属少阴。这个地方是这样，因为一直拉肚子拉稀也有可能是太阴啊，对不对？那怎么分辨呢？他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的病程的过程，你可以观察到说他是很想睡觉啦，心又烦啦，然后人又变笨啦，这样子，但是比较能够观察到他是属于少阴的这个脉络下来的拉肚子。那用的方，因为少阴的拉肚子可以用四逆，可以用真武；那太阴的拉肚子可以用理中或者四逆，就是它的用药区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少阴区块跟太阴区块的那个一点点的不一样，要怎么样把它画清楚呢？那就在下面一句，他说呀，那个虚过于水就不是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的那个身体的水代谢很差啊，所以他们一直觉得好像身体水不够。所以虽然水根本是沉积在那边不能代谢掉，但是他还是会一直觉得需要喝水。 而下面的重点，他说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情稀剧，就是说如果这个拉肚子的人啊、哦，你能够看到的小便是有点白茫茫的，就是有一点，有没有同学拉尿过小便白茫茫的尿？有没有看过？就是不是透明的，而是有一点点好像粉粉的哦。那如果拉肚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加到一起，还有这个粉粉白白就有点白雾一样的那种尿哦，那那个就是少阴病情稀剧，就差不多可以断定是少阴病。他就上面就解释说，小片白是因为下焦虚寒不能治水，所以呢就让颜色白。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小便有白茫茫的东西，这已经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说你的肾的机能已经开始不太行了。所以我们中医啊，在治疗这个肾衰竭最有效的一些方啊，大概都是脱胎自整个少阴病的用药的法则比较多啊，因为少阴病这个跟肾的衰竭它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所以这个就知道一下。那这里说第三条啊，这里是其实第三条我觉得倒不是那么重要，我比较想跟同学讲的是第四条了。他说如果他，我先说一下第三条。他说这个人的脉啊，如果所有的脉都紧绷绷然后反而出汗的话，他说这个是无阳的脉，但是如果是这种脉的话，就是其实是属于少阴病。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啊，桂枝汤正是又脉又浮，然后又会出得了汗。可是如果你那个脉呢是绷得紧紧的，可是这个人还出汗，我简单来讲就是说，看起来是麻黄汤正的脉，而这个人出得了汗，应该开什么汤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麻黄汤的脉，而这个人竟然还会出得了汗，因为出不了汗的那个脉，你就可以说那不是麻黄就是大青龙嘛，对不对？就比较好选择。可是麻黄汤的脉，而这个人会一直出汗，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其实代表他的太阳已经开始内陷了，因为太阳的楼下就是少阴。就是膀胱经跟肾经它的那个能量是连属的，因为膀胱跟肾是相表里的，所以膀胱经是可以直接把那个病邪摔到肾经去的。所以当出现这种重寒而出汗的脉，那你就知道它要内陷少阴了啊、哦。所以就是说，他说照理说呢，这样子的病人应该会怎么样呢？就是喉咙开始痛，然后开始吐或者拉，啊、哦，他是这样子就告诉你说，从这个地方会直接陷到太阴去、少阴去的。那另外呢，这个少阴这些有些东西我要跟同学讲的，后面我就不看原，我跟同学讲一件事好了。就是我要说的是第四条，同学随便瞄一眼，跟第十四条瞄一眼，这是什么呢？第四条跟第十四条的意思啊，是在说少阴这个病是不可以发汗的病，你用火烤让它发汗，或者用发汗药让它发汗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少阴病人的那个阳气已经非常微弱，然后水的代谢能力非常差，你只要一给他发汗，他的全身的剩下那一点气会完全脱位。所以十四条就是说发汗会怎么样，必动其血啊，胃是从河道而出，或从口鼻，或从耳，是名下厥上结为难治。就是你一旦发了汗之后，它的那个汗会产生的那个比太阳病的火力还要严重，就是这个身体的气脉都会脱位。所以一旦是少阴病，大家要同学要记得一件事，一定不可以轻易的使用发汗的方法，好不好？这同学要记得。所以少阴病鉴别上面这个脉沉细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知道我的学生里面有不少人是学简便派中医的，就是上了课之后呢，就说哎呀老师啊，桂枝汤真是好药啊，我这个哦，我告诉我的学生，我的妈妈好了，就是我妈妈从扁桃腺痛，她都是吃桂枝汤，她觉得啊反正吃了就好，就是慢慢觉得说桂枝汤的药很好用，风沙风感冒都可以打， 然后就这样吃它吃它吃它，到时候变成什么都吃桂枝汤。那像我妈这样子没事，因为她不发汗，她就只是吃桂枝汤挡病而已，所以还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少阴病吃了药而这样子给她发汗一趟的话，那个人会整个人好像身体有什么地方错乱，就人会这样的慌，你知道，就是他那个阳气已经跑歪掉了，人会有一种坐立不安的那种很难过的感觉出来。那所以，那我觉得比较乖的话，就是说什么经的病吃什么药，当然绝不是说一定什么药对什么病会没有效的，而是说比如说像我妈她少阴病也还是吃桂枝汤，那我觉得说她的身体可能还可以吧，就是太阳拉压就把少阴的邪气拉掉了，就是还是有人可以这样子。但是我都觉得一定要在六经辨证这个主轴的用方啊，一定不要搞混，就是一定不要说什么阳明高烧还在吃桂枝汤什么的，就是那种一定不要这种混乱啊，一定要断症断得很准才能开，因为绝不是说怎么吃西药对身体不好，吃中药就对身体没有害啊。你六经病你敢给我吃错药试试看，那都是非常惨烈的哦。所以六经病一定要先至少六个可能性要断准了才能开药。那这也只是跟同学提到这件事。那至于说我们正式来看21条啊，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的对对对，11之4跟4到6啊，都讲少阴的禁忌啦。这啊，对对对，他那个反正讲不可发汗就对了。那11之14对也讲到了。那这个11之14的话，可以参考到8之27条啦。这是在讲一个小柴胡汤症的地方啊，他有带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从前讲到在8之27条的地方。这条是一个柴胡汤的一个乱七八糟辩证点，那个以后再细教。这个我们这个课不要带这种同学不管怎么努力 K 进去回家就忘光的条文啊，不要带。他只是在说啊，有一种柴胡症怎么样怎么样呢？虽然脉很沉细，不得为少阴病。他说为什么不是少阴病呢？他说，因为呢，阴不得有汗，既然头汗出，所以知道不是少阴。就是说，有一种时候少阳病啊，他的脉会处在沉细的状态，可是那个不是少阴病，因为这个人头在出汗，他会这样说。那相反的，刚刚讲到说，有一种病脉是浮紧的，是太阳看起来像太阳病的，可是呢，虽然如此，可是他那个人在出汗，那是少阴。就他这边有一些六经辨证的一个交错点啊，同学要知道一下。因为同学到底不是整本《伤寒论》背起来的学生，如果你够乖，整本《伤寒论》背起来，那就不用我教了，事情就很简单了。那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是看一下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啊，这个他说少阴病使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其实少阴病使得之这三个字啊，就蛮值得人玩味的。就是当一个人一得少阴病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少阴病刚得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哎呀，我今天扁桃腺忽然发炎起来了，或者说怎么好像一整天都很想睡觉，或者说一整天都笨笨的，或者说怎么好像开始尿不出尿来了，这些都有可能是少阴症使得之的这个范围。就像啊，从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啊，不是跟一个同学，我在那时候已经离开大学了，我在出版社打工，跟我的工读生一起得到少阴病。那个时候我们身体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我们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有点心烦意乱，然后一直想喝一点水，然后呢，我们就这样一杯一杯在公司这样一直喝，然后后来发现有一点，然后在公司这样喝着喝着开始怕了。为什么？我们已经喝了很多很多的水，肚子都已经腰围大了2寸了，竟然还没有尿意，就不是尿不出来哦，是没有尿意。我想说这样子喝下去还得了？就是我会炸掉吧？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完全不想小便，就是已经 几个钟头一直在口渴，一直在喝水，可是完全，而且因为没有尿意，所以你也不会，你是我等于是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忽然惊觉到我没有尿意，然后那时候已经喝到人都肥了，然后心慌慌的，然后渴渴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到底这是什么病？因为甚至连脉象上都不会很异常，因为少阴病那个异常不会很大，因为我平常脉就已经蛮沉细了，你得少阴病也感觉不出差别多少。那结果呢，我就想一想，后来我就吃了 1.5 克的麻黄附子心汤的科学中药，一吃之后一瞬间尿就通了，然后开始感觉到哦，有一点在生病，然后再多吃几次把它清干净。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大学的同学，我说哎呦，我今天得到这样子的一种少阴病啊，就是肾脏的气化功能完全停摆，然后还一直口渴要喝水。就它不像是我们一般太阳风寒那什么雾风雾寒的，不是。那就我那个大学同学听了以后就跟我讲说，这个哦，我从前，他就是我的同学说，一年之前我得到这个病哦，一个月的时间日子过得可惨了。怎么说呢，就是你得到少阴病，如果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同学还没有学医嘛，你知道他说一年多前的某一个月他得过这种病。你知道我们通常感冒不会记得那么仔细自己得什么感冒，尤其是不学中医的人，对不对？感冒就是感冒嘛。他既然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个给他的伤害很大。怎么样很大，就是一感冒就尿不出来，那种是少阴的一个几种调性之一。然后呢，他就说他那一整个月就不想过生活，而且研究室啊学校的功课完全就是处在那种胡混荒废的状态，以至于学校生活过得很危险，你知道。所以你不要说少阴病对人没有害，就是你的生活的那个能力跟能量会受影响的，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混混的，都少一根筋的，都不太在意的，那这样子你的会闯祸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有一些这个西药啊，对于感冒病毒的治疗就是引邪入少阴，就是西药除了投与抗生素之外，另外一些感冒的疗法有很大一个区块就是引邪入少阴，因为他只要能够把邪气引到少阴经，这个人本人感觉到痛苦就会降到最低，然后这个病人就一直爱困。对，就是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把邪气引到少阴，让这个邪气附着于少阴，那这个人的身体就比较不那么痛苦，然后现在办公室当废人，对他公司很缺德，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你对不起人家公司嘛，就这种废人不应该来上班。就是因为得少阴病的人没有那么聪明，会比平常笨。啊，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引邪入少阴就是很有一些中医在诟病西医治疗感冒的时候所诟病的一点，就是看起来把感冒医到没有那么痛苦，实际上就把他的病情推到比较糟的一个层面。啊，那当然是怎么样可以用？像我们昨天太阳病会什么？如果这个人经过雾下呀、什么雾汗啊，对不对？就可以引邪入少阴，对不对？但引邪入少阴很简单嘛、啊，你吃一些那种比如说打点滴或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让他身体比较寒的药，你把那个肾阳弄得虚一点，他那个邪气就自然会找那个比较虚的地方去攻击嘛。所以要引邪入少阴不难啊，抗生素也可以啊，打点滴也可以啊。那这么做了之后，那但是问题是引邪入少阴，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然后就变成之后可能先一段时间你有嗜睡的现象，所以现在那个西药里面还要加点提神剂，对不对？就是先一感冒吃下去后让你嗜睡，然后再给你加点提神剂，然后让你不要那么嗜睡。那接下来呢，那接下来在你肾经的病毒就真的就是慢慢就会变成跟你的身体的体质融合在一起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很反对那样的疗法的啦，因为我觉得那样的疗法对身体会造成长期的伤害，所以大概是先跟同学少阴病的介绍到这里，那我们下堂课就开始介绍方剂的比较快啊。